静了下来，细心把你望，真想再看一眼令我暖暖的眼光。在漫长漫长路上，你我未相逢那天，今天的目光，天天我会想前面，一旦忘从前，与你度过多少风雨浪，往日种种欢笑，时刻温暖我心房。在漫长旅途，无论你我未来在何方，一天的风在飞，一天我不忘掉你。每一个晚上，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，点点星光，秋万里星际迎接你路，顶住风声带呼唤你前面。 身带呼唤你前边。